前两天碰到好久没见面的同事，打了招呼之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可又说不出来。后来呢，经人指点才知道，哎呀，他做了微整形，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去医院开了双眼皮，花了7000多块钱。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换做我的话，老妈肯定会说了，把你生得这么标致，为什么要去整个大众脸呢？估计我妈得提着刀子来我家，想想都是担心啊。 哎呀，那是阿姨爱你啊。你看现在哪个姑娘又整得像明星了，哪个明星又整容失败了，这先不提经济损失啊，就光是精神压力那得有多大啊。 嗯， 父母含辛茹苦的把我们拉扯大，结果天天看着的人怎么看都不像自己的孩子，那多别扭呀。 所以还是天然的最好、就像咱们一年四季当中夏天呢就应该出汗排毒，可现在啊哪哪都有空调，公交车上、办公室、地铁里、商场里，小年轻们倒是热裤短裙凉快得很，可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贪凉了，晚上连电风扇都不敢肆意的吹、更别提一夜开到天亮的空调了。所以今年啊，这孟德兰牛皮所以今天孟德兰牛皮凉席欢迎一个无空调日。 没错，来自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是用一整张牛皮打造而成的，天然的牛皮毛孔除了透气之外，舒适度也是绝佳的。临睡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牛皮凉席上的毛孔会自然的收纳凉气，然后在整晚的睡眠过程中，毛孔会像小风扇一样慢慢的释放出来凉气，让您整晚都能享受到自然舒适的睡眠温度。关键是这样的清凉享受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整整几十年，您还不心动吗？ 心动的不只是席子，还有价格。一床1米5×1.2米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厂商零售价格是8900元一床，今天盛夏清凉直接享受2.2折，只要1999块钱。但因为比商场专柜便宜了将近7000块钱，所以为了不扰乱市场价格，本档活动只能提供30床的备货。所以热线您记好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来看到手机尾号2870的吴大爷打进了4007106108，说这每次小孙子来都说老爷家太热了，还不给开空调，不愿意来老爷家玩了都。这次我买床牛皮席，看他来不来。还有1402的李女士说，我家就是冰火两重天啊，这家里的老人不能吹空调，结果孩子一回家就要开空调，太难了。这下好了，一床牛皮席解决了所有人的问题，只是老人睡牛皮席会不会影响关节呢？ 老人不愿意开空调就是因为怕这个寒气太重， 是 怕关节吃不消。但是牛皮凉席不同啊，它是真皮质地的，透气性好，让温度呢始终保持在非常舒适的感觉。如果您家也有怕开空调的老人，又或者是您也担心孩子老在空调房里待着对身体不好的话，那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欢迎金999元，把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带回家。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的4007106108、4007106108还剩下最后的4床席子了。所以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手机尾号4583的朋友说：上个月你们的牛皮席不还是2599吗？怎么现在变成了1999了呢？一床就节省了600块钱，那就再给两边的父母订上2床。还有0071的朋友说，我家是老小区，卫生间和阳台都特别的小，每次洗刷席子都特别累，所以我就关心一件事儿：这牛皮席打理麻烦吗？ 您放心啊，牛皮凉席打理起来特别简单，如果有污渍的话，只需要用干净的湿抹布擦一擦，自然晾干就可以了，而且储存收纳也特别方便，就像床单一样折叠存放就可以了。所以好多妈妈们都说啊，牛皮凉席是懒人席，而现在您只要能打进4007106108，今天订购不需要花到原价的8900，也不需要花到上个月的职工价2599，只要1999块钱， 是 等于每床牛皮凉席又便宜了600块钱。所以各位加油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官名臣，知世恶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在刘秀告捷的同时，老天似乎也开始帮汉军了。就在新军兵败的这天夜里，昆阳上空出现了百年难见的流星。据说在流星滑落的那一刹那，对着流星许个愿是很灵的，灵到多半都会实现。但是因为流星一般来的都很突然，而且太快，快如闪电一般，所以呢，你能看到流星本来就纯属巧合，在根本就没准备的情况下，你多半都是来不及许愿的。可是这一天的昆阳城里的汉军和城外的新军却把这次流星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因为流星出现在天空，发出璀璨光芒之后，并没有迅速地向天边坠落，而是慢慢地向他们下坠。他们很快地由兴奋变惊恐，由惊恐变哀怨，由哀怨变得是鬼哭狼嚎。只是这哭声啊，汉军是假哭，而新军是真哭。汉军只是被吓哭的，原本以为燃烧着的流星会坠落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哭喊着闭上双眼的时候，却发现随着一声巨响，流星没落在他们头上，而是落在了城外的新军头上。顿时间新军阵营里边是哭声喊声叫声响成了一片。这次流星坠落事件对新军造成的伤亡没有具体统计，不会很多也不会太少，毕竟新军人太多，密密麻麻的，想没有伤亡都不可能。但比伤亡更恐怖的是，流星下坠后的阴影笼罩在了所有新军的心里，他们似乎感受到了老天爷跟自己过不去。结果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军心动荡，人心不稳。一个在直线上升，一个在直线下降。刘秀也没闲着，再一次决定采取军事行动。鉴于上次1000人组成的敢死队取得了好的效果，这次他组成了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众人问他为什么，他笑着回答了：兵不在多而在精，再说剩下的部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可当他们知道大部队留下来的工作是白鼓吹号齐声呐喊，差点没气得吐血。大敌当前，本来就这么点人马，哪容得了你这么挥霍呀。好在刘秀最后还补充了一句：我们一旦突击成功，你们大队人马就可以马上丢开战鼓，向敌人发动全面的进攻。可是呢，我们怎么才知道你们突击成功了呢？呵呵，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刘秀笑了，带领他的敢死队就出发了。 刘秀带领3000敢死队员从昆阳城西的一条河过去，潜入王莽的内部，目的是偷袭敌军的大本营，准备把新军的老窝一锅端。可惜王毅却并不这么认为，当他看到刘秀从水里钻出来的时候，认为刘秀是来送死的。为此他还下了命令，大部队都不许动，他要亲自带领中军迎敌。事实证明啊，王毅这样做是很冒险的，因为刘秀那不是手无寸铁的鱼肉，他们也不是刀俎，相反刘秀是刀俎，他们才是鱼肉，因为这支敢死队早已经被刘秀训练成了一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昆阳故，两者皆可抛的队伍。他们早已经是生死于度外了，他们早已经是打败新军为革命的最高境界，他们早已经忘乎所以，早已经立下了一往无前的决心和信心。顽固白虎通义里说，一人必死，十人不能挡，百人必死，千人不能挡，千人必死，万人不能挡，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此时的刘秀带领的敢死队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有视死为生的终极目标。也正是因为这样，王毅带领他的数万中军和这支敢死队一交手，就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敢死队是以一敌十，王毅的军队哪儿见过这样的阵势啊，早就已经吓得心惊胆战，只打了几下就开始溃逃了。其他各营因为有命令在先，也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这支敢死队就开始了屠龙表演。等王毅发现情况不妙，连斩数人想稳住阵脚的时候，却已经是丈母娘跺脚，后悔晚矣。而这时的刘秀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居然在乱军当中发现了新军的主帅王寻，当下大喝了一声，杀的就是你。就跟任光、王霸等人杀将过去。王寻本来是王毅手中的中流砥柱啊，此时原本以为要建功立业，但哪料到风水轮流转，眼看势风不对，就想赶紧闪人，但偏偏手脚又不听使唤，正迟疑之间，只觉得寒光一闪，他还来不及叫一声呢，脑袋已经离开他的身子了。王寻死了，王毅逃了，新军可就乱了。可就在此时，昆阳的城门突然开了。昆阳城这个时候当然不是打开城门投降的，而是王凤、王长带领城里剩下的兵马杀出城来，支援城外的汉军。虽然被王毅围了半个月有余呀，但是昆阳城的汉军没有选择一味的防守，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刘秀带领3000敢死队在敌军当中横冲直撞，打得新军鬼哭狼嚎。他们被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感染了，没有再犹豫，打开城门，一个个奋勇向前，就跟饿了很久的狼一样，前仆后继，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也不再退缩。此时汉军原本敲锣打鼓的几千革命军早已经放下锣鼓，拿起兵器投入到战斗当中了。顿时间那是杀喊之声震耳欲聋，这个时候号称百万大军的新军反而像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包围中一样，他们如同惊弓之鸟，吓得四处逃窜。想逃也没那么容易，毕竟这人山人海都是新军，他们一乱了阵脚， 四处乱窜的后果就是踩踏。自己人踩踏自己人，死伤者不计其数，败得惨不忍睹，一塌糊涂。王毅又是砍杀逃亡士兵，又是大声叫喊，任凭他手中的剑上沾满了士兵的斑斑血迹，任凭他喊破了喉咙，也阻止不了士兵一溃千里的举动。没办法了，王毅只好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特种部队。接下来是巨无霸出场时间了。巨无霸原本以为这场战役他来的不是时候，昆阳就这么点汉军，就连援兵也这么少，他根本就没有出场的机会了。所以呢，当王毅突然叫他出场的时候，他甚至还在打盹呢，完全不了解战况。巨无霸接到命令，二话不说，赶紧放出他的魔兽军团。好家伙，铁笼子里边关着的老虎、豹子、狮子都憋得太久了，一旦放出铁笼子，顿时间是大显神威，直扑汉军而去。汉军原本正打得起劲儿呢，突然见敌军当中冲出这些怪动物来，也都吃了一惊，正准备逃窜呢，老天爷开始发威了。这个时候天空突然变了，先是黑云笼罩，接下来是狂风四起，再接着几声巨雷响过之后，顿时间是暴雨如注。这可是百年难遇的奇观呐！黑云把所有的光芒都遮挡住了，狂风把旗帜帐篷吹飞了，大雨把道路冲垮了。更重要的是，可怜的魔兽军团，他们本来正张牙舞爪准备一展威风呢，但是被这闪电惊雷暴雨这么一弄，因为惊吓过度，就像得了疯牛病似的，老虎不是那个老虎，狮子不是那个狮子，就开始四处逃窜了。因为身在新军营中的缘故，在逃的过程当中，魔兽军团在踩死咬死无数的新军之后，同时也宣告了一个事实，特种部队正式解散，从今而后独自单飞了。而魔兽军队的指挥者巨无霸据说在这一战当中就失踪了。我们有理由推断，巨无霸死于这场战争，不是被杀就是自杀。为什么呢？因为混乱，因为老天爷帮汉军。乱军之中，巨无霸被汉军杀死也很正常。还有就是，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魔兽军团豢养多年，只为在战场上作为骑兵来用。可哪料到啊，人算不如天算，一场变天就把这支特种部队打击得灰飞烟灭。巨无霸就算没被汉军给杀死，他的脸面也挂不住啊，从而选择了自杀。当然，巨无霸的死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毅眼看败势不可再挽回，只好选择了自由飞翔，充分发挥钻山豹的风格，抛下一切，一路狂奔，马不停蹄地逃回了洛阳。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昆阳之战，就以这种方式草草收工了。结果是王毅的百万大军兵败如山倒。伤亡报告上是无法统计具体数目的，但我们只要知道，王毅只带了几千精锐部队逃回洛阳就足够了，其他的是非死即伤，非伤即降，非降即散。汉军不但彻底击溃了新军，斩获新军在昆阳城下留下的辎重物资， 车甲珍宝也是数不胜数。据说呢，汉军从此都改成了搬运工，那么多东西他们搬运了一个月也没搬完，剩下的只好全部焚烧了。在昆阳大战当中，刘秀是大放异彩，他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员偏将，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啊。但是这一次战役当中，他完成了质的改变。从说服汉军到打仗，从两次组织敢死队到大获成功，从王毅最初对他的不屑到后来的惊叹，刘秀就像一块玉石一般，在打磨之后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他的才智，他的胆识，他的气魄，他所有的特有的领袖风范，让他一夜之间完成了从青蛙到王子的蜕变。这一战之前，刘秀毫无名气，无人问津，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儿，只是一颗落在人世当中的灰尘。这一战之后，刘秀是天下闻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百姓甚至直接高呼他为救世主。这种变化谁都看得见，只是刘秀还是那个刘秀，他觉得自己还是和昆阳之战以前那样，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没有半分胜利之后的得意忘形，也没有一战成名的飘飘然。然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因为当你一个人扒着门缝看世界的时候，门外的人也都齐刷刷地看着门内的你呢。在昆阳之战当中，除了刘秀立下奇功之外，刘演也功不可没，因为他拿下了军事重地宛城，不但给自己留有后退的安身之地，而且还给新军以心灵上的沉重打击。因此呢，随着这一场世纪大战的结束，大家看刘演和刘秀的眼光已经变了。那些道貌岸然的绿林军，以及那个平庸的更始皇帝刘玄，视他们两兄弟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能除之而后快。刘秀知道，只要他心态保持得好，拥有一颗超乎常人的平常心，就可以做到宠辱不惊，先看眼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上云卷云舒。别人怎么看他，他毫不在意，因为他正在放眼苍穹，世界在他心中翱翔，他心怀天下。刘演却没有体悟，毕竟他的性格是属于那种豪爽型的，他做事向来喜欢我行我素，认为是对的、认定的事儿，就会雷厉风行地去做。所以呢，即便是有所感觉，他也不往深处想，从而慎之又慎地为人做事。也正是因为那样，很快，刘玄手中的屠龙刀就对准了刘演。而在绿林军的眼里，刘演一天不除，他们就一天不得安宁。大家都知道啊，刘秀在九岁的时候体会到了人生第一痛，父亲刘钦病死了，他哭了，哭得特别的伤心呐。从此告别了少年不识愁滋味，挨过了艰难困苦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革命的前夕，也就是刘秀壮年的时候，他又体会到了人生第二痛，母亲樊仙都去世了。他大哭，哭了之后擦干眼泪，是用埋葬新巢来弥补未能安葬母亲的悔恨。革命一帆风顺，

举全家族之力参加革命。后来呢，在小长安战败以后，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都命丧敌手，这更是激发了邓晨对新军的仇视，誓死跟着刘氏兄弟革命到底。刘岩死了之后，刘秀在宛城的处境很是尴尬，一句俗语形容就是贫在闹市无人问。但邓晨却是例外，他对刘秀的关照无微不至，刘秀甚为感动，对邓晨的情谊更深切了。可是呢，刘玄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他见邓晨和刘秀关系过于亲密，于是一纸调令，邓晨就被调为常山太守。当然，除了邓晨，冯异也对刘秀忠心耿耿，这让处于绝境当中的刘秀好像看到了曙光。毕竟冯异的才华是刘秀看好的，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称其赛子牙。刘秀能看作跟姜子牙相媲美的人，这冯异自然有他的非凡之处。冯异字公孙，颍川郡阜城人，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从小就喜欢读书，对《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是深有研究。在南阳郡当官，负责监察守卫阜城等五个县。昆阳大战之后，刘秀率部北上颍川来攻打阜城，冯异死守阜城县抵挡革命军的进攻。刘秀眼看强攻没有什么效果，就决定智取。他假装匆匆忙忙的撤军，把辎重钱物都散落在地上，引得冯异带兵出城来看个究竟。士兵们眼看着有财物可捡呢，就一路跟着捡下去，能捡不捡那不可惜吗？可哪料到了金车厢的时候，刘秀的伏兵就出现了，冯异一下子就陷入了包围，被活捉了。冯异被抓了，刘秀手下有几个将领不干了，他们是冯异的堂兄冯孝义、同郡丁林、吕燕等人，纷纷到刘秀帐前替冯异说情，大概意思是说呀，冯异有惊天伟地之才，千万不能杀呀。刘秀就觉得特别的意外呀，但是嘴里边却说了，你们不是跟他有亲，就是他的同乡，你们这是庇护他，才说他有很大的军事才华，才替他求情的。刘秀说归说，但还是马上把冯异带到了大营前。刘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打量着冯异，看得冯异头皮直发麻。冯异心里边嘀咕啊，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他该不是一个什么变态狂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航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官名是物是单刀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谈到啊，有关心脑血管是吧，有哪些临床常见的一些疾病， 糖尿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谈到糖尿病，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这在我们临床也不少，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有单纯的高血压， 嗯， 有的呢有单纯的糖尿病，有的呢是兼而有之， 对，两者都有， 坏了， 嗯，既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所以像这类的人呢，就把它称为啊。 高危人群，就说这类人群比较危险。 啊，你先得高血压的，啊，那么你对心脏啊危害就大一些，是吧？ 对。 那你先有的糖尿病 的，那就对你肾脏有一些影响。 所以谈起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还真是有必要把这些有关糖尿病的一些重点给大家还重复重复。说起这个糖尿病呢，我们要掌握它的一个知识，这个知识一个就是呢，一型和二型的。啊，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区别啊。成年人一般呢， 嗯， 得这个糖尿病呢都是二 型，都是二型的糖尿病， 就是年轻的一般呢都是儿童也好， 嗯， 青年也好， 对，就是一型糖尿病。 那么一型二型的区别是什么？ 一型糖尿病就是自身不产生胰岛素， 对了，那二型的呢， 它自身也产生胰岛素，但是它的量不足， 不正常了， 对， 分泌啊胰岛素相对不足了，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啊，要说起细化来说呢，实际上有的还不是真正的糖尿病，也还有这类型，就是肥胖细胞的，在这个接收啊胰岛素方面出现故障了，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像这类的人，你就不要吃什么降糖药，你把你这个胖劲儿扣下来，胰岛素呢，什么尿糖、血糖指标就正常。 嗯， 你看还有这种情况。 对。 在我国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的，将近1亿啊，这就引起我每个人的高度注意，是不是？ 对， 啊，为什么这糖尿病在我国增长那么快，这个人群那么庞大。还一个，糖尿病跟过去这个临床的症状表现也改革了，过去 单多一少， 没错，中国传统叫 消渴症， 而且还分上消、中消和下消， 上消呢，咳了他就多饮嘛，中消就食 多吃， 但是呢他也不胖，尿多消瘦。现在这改革了， 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个症状， 而且有的是怎么是发现的呢？ 比如说在做体检的时候， 没错， 或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血糖过高，实际上他已经患有糖尿病了，而且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咱们讲到是吧，心脏心脑血管，那必然要提与心脑血管 有关联的 这些疾病，是不是？ 对， 因为再提一个，就是需要糖尿病患者或者我们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个，也是呢流传百姓当中啊常说的一句话，糖尿病 不可怕， 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并发症的发生。 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呢，我们就研究啊患糖尿病这些人的一个思想起伏，在他吃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糖尿病，是不是？ 是的， 那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吃什么吃什么，结果突然有一天查出来糖尿病了，马上这个情绪坏了，哎呦我得上糖尿病了，他就觉得非常担心，还有带几分的恐惧，是吧？是人们是掌握一些常识了，你得上糖尿病终身服药，这一辈子病，是不是这意思？而且刚才说了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并发症，一到并发症就坏了，世界30秒钟这糖尿病就嘎一条腿，啊，这是非常可怕，有的人失明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末梢神经炎啊，影响眼睛，这都知道。啊，我们今天结合着夏季养心心脑血管问题，就谈到糖尿病与心， 就是糖尿病对心脑血管的影响。 对，一个是糖尿病对心对脑对血管，这就扣题了。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并不是专题讲的是糖尿病， 对， 主要是讲糖尿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那没错，这样我们就呢非常的清晰，养好心脑血管应该注意哪方面，是吧？临床出现哪些啊病影响到心脑血管，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啊，脑血管呢啊就是我们谈到中风了，是吧？ 是的， 梗塞了，10个中风的人脑意外脑梗， 对， 是不是啊？是这样称呼。像这个10个人当中就有1到2个是 由糖尿病队伍中来的， 转会过来的，所以你这你就知道了，这是对脑血管的 影响。 那对血管那就甭说了，大家都知道了，一开始啊脚凉啊，脚麻呀， 脚木 啊，最后变色啊， 没有知觉了，到最后， 再发展厉害了，脚烂了 流水啊，就给开始往下锯脚趾，一点一点往上走， 一点一点锯，这太可怕了，所以它就影响到血管，同时呢它影响到血液，是不是？ 对， 它为什么会影响到血液呢？咱们一说就知道，它肯定影响血流，是不是？你想白水倒出来是什么意思？你抓一把糖你倒出来是什么意思？它的速度一样吗？是不是？它因为胰岛素的关系啊分泌不足啊，所以呢你这个血当中就含糖量多，这含糖量多了之后你再血一抽血糖高，你一验尿糖啊好几个加号，这你就知道了，它影响了血液的循环，同时呢对血管壁都有损伤。另外大家不知道对心血管是不是也影响啊？都有影响。 对， 所以说看见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要查出它的原因。所以从这方面看来，我们讲到高血压讲到糖尿病，其实呢啊这些病我们有啊又有一个三字啊，健康三字经，什么呢？ 也就是说血脂血糖和血压， 嘿， 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你总结的太精辟了。血压血糖血脂，这个血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你直接你就知道夏季养心对心脏对心脑血管的威胁，你一定要自己注意3个问题、血脂血糖血压， 对，你一定要控制好了。 如果你的血糖血脂血压不正常，那肯定必然的影响到心脏心血管脑血管和全身的血管，特别咱们说的糖尿病的后期的死亡是怎么死的？ 全身的动脉血管栓塞， 整个的血管全栓塞。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要借天时啊，利用啊，利用这个热啊，利用这个热， 利用这个夏天天气热，这个循环快， 对， 嗯，和代谢快， 对， 嗯， 干什么呢？做清理。这就告诉大家，不仅把这个病大家关注的这三个问题 点出来， 点出来， 嗯， 而且还告诉你这个时机是最佳时机， 对，怎样去调理。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掌握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 嗯， 否则的话，你将来会怎么样？有可能发生心血管疾病。 对，由糖尿病引起的心血管疾病， 哎，对，是不是？ 嗯， 有可能引起脑血管疾病， 对， 和全身，是吧？咱们记住有一句话嘛，久病及肾。 对， 高血压影响不影响肾？ 影响。 糖尿病影响不影响肾？ 影响。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泡脚？ 嗯， 泡完脚首先要做肾的反射区，做下水道嘛，肾输尿管膀胱尿道。为什么要做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干什么呀？ 嗯，这俩是人体的排泄系统。 对呀，啊， 嗯， 你把这个门打开了， 促进它的排泄，加快， 这就清楚了。 嗯， 告诉大家了，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夏季养心，心脑血管病一定要密切观察，把这个血脂、血糖、血压关注完之后，具体的方法呢，配套系统你得有。针对你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嗯， 我们又提出了一个三字。 哪三字呢？ 这三字， 嗯， 的确也是我们常说的，只是把它梳理了一下。第一个是把住上口， 打 开 下 口。你看血脂包括血糖，这是不是很多都是吃出来的？除了遗传呢？ 但是还是和吃有关系。 对啊，当然原因呢不仅仅是吃， 对， 是不是？ 当然还有别的因素。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你去看看那60年，是吧？那三年自然灾害，你看看有几个糖尿病，有几个高血压的？那老人们知道啊，一提，那过去看一张报纸，谁谁因为心梗去世了，什么叫心梗？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后来慢慢的就发生在身边， 嗯， 这说明什么？物质条件提高了，是不是应该我们的健康水平应该得到同步的提高？是不是这个理儿？ 应该是。 但是呢， 嗯， 事实确实不是这样。 那时候人们的保健意识比较淡薄。 对。 但是现在人非常注重保健，无论从吃喝这方面，大家特别注意，非常的合理膳食。但是已经得了这些病呢，是前几年得的，他们都这么讲， 是吧？都有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有人太过了。结果就吃出病了，而现在呢，就是我们宣传，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是第一条，把住上口，打开下口。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增加适量运动， 就是运动消耗法。 没错， 嗯， 给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什么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儿子，这个肝坏了，啊，需要移植肝，最后配血型啊，他母亲合适，但是呢，不能。为什么不能？他母亲有脂肪肝，哎呦，给他母亲急坏了。哎，就问这个大夫，我这个脂肪肝怎么解决？大夫告诉他，运动吧，就这一句话，这两个来月身体合格了，是吧？最后给他儿子捐肝，最后成功。就从这一条，我得出什么？我得出一个结论：脂肪肝，是不是？ 嗯， 只要你上了心，你不吃药也能解决。 就看你怎么去做了。 这话说的有点绝对点啊， 嗯， 他为什么给我震动很大？就是他有强烈的愿望。 对， 如果他不捐肝，他儿子就没了。 嗯， 啊，为了保全他的儿子，他要捐肝，他不合格，他想办法也要合格。 是的， 所以他一天不知道走多少里路， 嗯， 最后怎么样，把脂肪融化了。 嗯， 通过运动消耗掉了。 对， 那这也是清理垃圾的一个呢。重要途径， 嗯，也就是您经常讲的运动吧。 对， 嗯， 还有第三，一个是乐观，一个是轻松。这三条为什么要乐观轻松呢？啊，我多次在节目当中提出了，这个紧张在中国未来日后还要什么？还要产生大量的疾病。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紧张综合症给我们身体，特别是心脑血管 带来的影响 非常严重。啊，为什么我们说一个轻松定位到轻松还要愉快？愉快就是 乐观向上啊， 是的， 是吧？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啊， 嗯， 有个很好的心情啊，有个平稳的情绪， 嗯， 这些三条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十分重要，而且咱在这方面务实，把这方面相关的知识都作为我们的谈播的主旋律， 对， 是不是啊？紧张，我们提出了 14种放松法， 你看大家要大合唱， 对， 和把这个有关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所以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工作，而且要去做实实在在的工作， 对， 大家说了啊，三个实，是吧， 嗯， 实际实在， 嗯， 实效， 对 啊，所谓实呢就是能够呢面对着大家遇见的问题， 是的， 反映的情况，是吧， 能够及时的给他解决， 对， 嗯， 这是咱们这节目的特点，咱们多渠道的，一是大家的反馈，另外呢你把下边情况了解了， 嗯， 哎，主要什么问题，哎，我们来个广而告之，所以这个优势，哎，因为实际啊，所以大家就耐听啊， 是的， 这个就是说，啊，我们识， 嗯， 大家也得识，是不是， 嗯， 大家这个识怎么识啊，你听见了以后自然的方法你马上就入，这个跟大家说一说，是吧？你别很多人问，你说大家对这方面有没有进步认识呢？有，哎，有钱了，哎，吃点保健品，做做这个啊身体的呵护啊，锻炼锻炼，哎，这个意识有。真正要达到这个自然的方法康复疾病，这个认识的这个长度远远不是这样。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 好， 你好 姚老师。 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这个什么老想跟你们说说话， 来说说。 这个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说说去体会。我是一个我的一个朋友叫我，他说那你听听那个告诉我，就是叫我这个半导体可以听，完了我后来我就听了，哎呀一听还真好，真赶上这个搞活动，我赶紧的第二天我就去了，一去了老师也挺热情跟我介绍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去的时候也比较晚了一点，所以都有快中午了，完了那个给我介绍一下，我就买了咱们的产品和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我就说再用，用了以后呢我就第一个就是那个我吃那个茶，我原来我就走路上我女儿家，我走的腿特别的沉，觉得没有力气也没有精神，哎，吃完了这我那怎么就反应那么快呀，我都不到一个礼拜我这么就特别的轻松，也快乐，我精神也快乐，做什么活吧我也愿意做，完了我说要真挺好的。后来呢我就按咱这我就买书了，书我也买了，完了以后呢我就每天都得也听讲课，我就按咱们这三不起五不超，我天天在做泡脚，做呢我这个取得了好多的那个效果，那个我就首先我说了一个是什么的效果呢，我是一个三高，我三高，完了我那个有一次有病吧，因为大夫给我检查说我那个得那个上医院得看一下得住院，完了以后呢说怎么的了，他说我 有心肌有点问题。 哦。 后来我就去住院去了。完以后就是说我得上了一个支架，我就上了一个支架，那天没有上那个什么，不知道香港呢。上了一个支架以后，我没上支架的时候，我就老弟上支架以后啊，我这胸还疼。前胸疼，我就这下坏了。后来呢，我就那个感觉我这个脚吧，脚背子有点肿。这个小腿呢也有点肿，哎呀，我坏了！我这心脏有问题，我这肾脏也有问题了。我说我这是怎么办啊？后来就是我这我觉得我也挺干什么，然后这又上医院看去，看去其实啊也没起到作用，也没有胸疼嘛，也没解决问题，那个些肿的问题吧也没解决。我睡觉我把那个脚吧用枕头垫上，我说抬高点，省肿。完了这样也没解决问题，正想这回是不是上香港了以后，我用这方法，哎，不知不觉的我的脚不肿了，脚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完了以后呢，那就我这个胸啊，这个胸疼的问题啊，就一直到那个这个稍微时间长一点，它就也不疼了。就我这胸疼，那上完支架脚的还疼，完这以后就不疼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坚持的我在做，我就按揉我的心脏点，天天按揉我的心脏点。完了那个盘中我也按揉，盘中我自己也按揉，因为也方便啊，我自己也按揉。完了以后呢，就是我现在的心脏嘛，我觉得挺好的。有一段时间吧。这有一段时间，这是以后的事儿了。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生了一点气，跟孩子生了一点气，因为我心脏有气外收缩呀，心律不齐了，就是特别难受。完了以后就到那个什么阳间九宿了。我听大家也反馈说是可以 抹 酒，我就先用抹酒，现在我这症状一点儿没有了，所以我这个不也好了 啊。 我这心脏 胸闷呐，脚肿、腿肿，这是一个。还有呢？ 完了以后呢，我还有一个什么呢？尿频。尿频呢？尿频，我用咱们这个方法，不是那天也教了吗？完了，李老师也经常讲，就是挂那个后溪啊，那一系列啊。这个还是见好，这是见好。另外我再讲一个，就是我的那个眼睛问题，眼睛是飞蚊症问题。我这个飞蚊症啊，是那个就是电视讲的那个说转眼球变眼睛，转眼球左转右转上转下转转眼球。我那在那坐一下，就眼睛一下子这就一大片，像树根一样挡着眼球上去了。哎呀，我这下坏了，我上医院去。后来我上医院，我着急上医院去看去，看他说没办法，就说就给你开点眼药抵一抵眼。就像眼泪一样的眼药，完了那个滴一滴，我没办法，后来就用咱们办法，按揉这个眼睛这些点，我就是一天，但是这是多次按揉，按我这个眼睛这个飞蚊症啊，都好了，你看看，还有我最近有这个猪根疼，我这急着忙跟你说，也没什么道理，这个猪根疼。用咱们这个酒，吃饱，完了我就还贴，我自己再按揉按揉。我这个猪根疼到什么程度呢？我小脚趾都疼，这外侧整个都疼，不敢着地。你看这个我这个挺那个什么，挺好的。挺这个我真是挺快的，我那眼睛也算挺快的，人脚子都坏了。完了，我这个化验的结果全都正常，都是连血糖都是正常，就是我的那血脂都正常，就是我的什么不太有，稍微高一点点， 什么 尿酸稍微高一点点 啊，尿酸， 所以其他都没有问题。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77了。 77了，行啊，尿酸高啊，要注意点儿。这个呢，凡是酸性的东西你就要少吃。大家说什么叫酸性东西，他以为呢是吃到嘴里有酸味儿的东西。 不是的。 错了。是酸性，不是酸味儿。这些问题你看很简单啊。但是老百姓这个有的掌握的知识它不尽相同。是吧，他怎么要贴近中国老百姓